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和回放。首先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商务部今天召开2021年服贸会专题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举行，首次设置了数字服务专区。按照防汛要求，怀柔水库将于7月13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钟开始向淮河泄洪，计划泄洪流量为每秒40立方米，泄洪时间大约是5到6天。为了确保泄洪安全，将对道路交通采取限行措施，请广大市民主动的服从道路交通导行的指挥，同时呢，避让交通管制路段，禁止在河道内戏水、钓鱼、游泳等水上活动，远离河道行洪区域，确保人身安全。平谷区今天举办2021年平谷仙桃季启动仪式，平谷区22万亩世界最大桃园进入成熟采摘期，白桃、油桃、黄桃、盘桃四大类200多个品种的精品仙桃将大量供应首都及全国市场，一直持续到10月底。说到这个桃子应季了，刚才呢跟今天的嘉宾也聊了一下，在整个的咖啡的这样一个市场，好像也在顺应着很多的潮流，季节的水果呀，时尚啊。欢迎一下很久都没有来到节目当中跟我面对面这前几次的连线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欢迎月川。 Hello 大家好。 终于面对面了，但也很不容易。 在这吐槽， 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毕竟就是你看这雨是吧，刚刚下过去啊，而且呢今天的交通状况确实也没有那么的好，大家也很好啊，这个交通状况不好呢证明大家开车都没有很快，就是比较注意行车安全在雨后。说到咖啡，为了迎合更多人的需要， 对， 好像咖啡市场自己呢也在不断的做着一些改变。 对对对对，今天说一说我们，哎呀，为了抗衡对吧花样迭出的网红市场，我们有多么的努力，多么的拼 适应这个市场，然后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多不同品类的咖啡。 对对，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就已经不是做咖啡了，我经常感慨，就是真的，好吧， 这不算咖啡， 好吧，对， 好了，今天有吐槽的部分，当然呢，也有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啊。我们今天也提前的，请 Miko 帮我们上了图，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了。然后想跟我和月川聊一聊咖啡，聊一聊这一段时间你观察到你周围出的一些咖啡新品， 对， 可能是很奇葩的，可能是你觉得哎味道还不错的。 对，我们可能今天要稍带说一说饮品界，我真觉得今年夏天饮品界太精彩了，有没有？ 不单单是咖啡界了，我们要拓展一下这个外延。 对， 今天呢，大家都可以来看图，也可以来跟我们聊天。 不管你是在今年进入到夏季之后是喝了好喝的一些特饮，或者是好喝的咖啡特饮，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想吐槽也没有问题啊，也可以评论区留言我想听听你们都想吐吐咖啡的什么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们微博的主页之后呢，点开第二条微博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咖啡特饮的图片，点开评论可以留言。哎，其实我在想啊，司马睿东一开始说到的一个理念，他说年轻的时候还挺喜欢喝咖啡的，然后现在呢就喜欢喝茶了。 对，我也看这条，我在想，好吧，我该庆幸说他觉得，咖啡是年轻人的专属嘛， 带有青 春 的 活力。 哎，这个。每一个人可能阶段不太一样，但好像呢，我觉得也说出了一点点，就是中年人的心声吧。就是好像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你看我们现在来说，今年很精彩的这个饮料， 对是年轻人的市场，没错。 对他们想去尝试， 对。 但真的，你说可能30+、40+、50+这样的一些受众， 对，可能 我很稳定， 而且好像就真的对味道的要求比较纯粹了。就刚才咱俩开场前聊的纯粹的事儿， 就。茶我就要喝茶本身的味道， 对，咖啡可能我就喝黑咖啡，或者最多我喝拿铁，对，我就不会去喝这些也不知道是什么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干啊黄啊皮的这些。好像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或者带有青春的活力记忆的这些单品， 对， 它更像是就是生活的一种调剂和尝试。 对，因为其实我去喝这些网红饮品，或者说现在这种特调饮品的时候，我经常就是很少有复购，就是我也会只喝一次。 也有可能等你复购的时候，它已经不流行了 啊，对， 是吧？ 对，没有了，对，太快了，我们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是吗？ 这个不复购也是现在这种网红饮品的它的一个特色。 对对，很少有说好喝到你会复购或者多次复购的，很少很少。 哎，就以图片当中的冰博客为例，我觉得就是之前咱们节目里边第一次讲到它的时候， 对对对， 那也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小的精品咖啡馆，哎，提到说，哎，你要不要对试一下这个。之后呢，我就觉得大概用了1到2个月的时间，你就觉得饶世界都是冰博客， 对， 就哎，怎么这么大量供应吗？什么样的咖啡店都，或者是这种饮品店， 对， 它都要以此为噱头，然后画一个大海报呀。 好像没有冰博客就已经不叫精品咖啡馆了， 对 吧？对。 但是到今天，你站在7月份这个节点，我觉得就还好。 我觉得一个是因为季节原因，因为那个那种厚重的口感可能不太适合夏天，夏天还是清爽一些。 那它有冰字呢？ 那不是，它是工艺嘛，这不是讲过科技 是、就是、 科技含量。 我的意思就是，它本身它也是凉的嘛，就它 对，但是其实它的口感，因为它厚乳嘛，就真的那种很粘稠、很厚重的，可能夏天还是你喝会不太。 那你说，就以咱们奶茶界那个奶盖、奶霜， 对， 它也盛行了很多年啊。 但奶盖一般都是配纯茶。 啊，那 你发现了吗？对，它其实 它必须要有一个根本。 对，它纯茶其实很寡淡，你加上奶盖之后可能会有一点调剂。它跟喝奶本身还是不一样，而且这种是类似有点加了奶油的奶的口感，你就真的还挺腻的吧，夏天。 它也有一个季节性， 对对对， 的一个问题， 而且确实也过季了，就是网红的生命周期它已经过去了。他老了， 不要这样，他步入中年了，是吧？ 对对对， 这个冰博客的系列，我看看啊，在图八， 对 啊，是吧？冰博客自由， 现在已经讲，那、你想咱们第一次说的时候，我跟你说它非常贵，因为一个是它提纯的，本来它纯度高了之后，它的单个成本就要高，还有一个它很少，那个时候真的卖非常贵，现在就已经变成了平面化饮品了。 是 吧？ 可 是 当它变成平民化饮品的时候呢，它又走向了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没有被大家那么的喜爱和追捧的那样一个阶段。 对，就是我说嘛，其实复购率真的还挺低的， 热度又过去了。 对，你喝个2-3次可能也就够了。不会再， 因为它只是在牛奶提纯工艺上面做了一个变化。 对，可能 甚至都不能说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反正就是一个变化而已。 对对对，就是。 可能你第一两次喝的时候觉得哎还挺醇厚的， 嗯， 但是你第三次再喝的时候发现嗯其实跟拿铁也没太大区别，就只是咖啡味重和奶味重的区别。 嗯， 对吧， 哎，真的是这样。 对， 就是冰博客的话可能就属于 走下神坛， 奶会比较腻， 对， 浓啊，你会有很强烈这种感觉。 就我们讲body感强一点嘛，就是粘稠度会醇厚度会厚一点，嗯， 啊，这么快我都还没有忘记它，它已经要被这个市场遗忘了吗？ 不用不用，还有它已经变成常规款了。 哦，嗯，OK， 图八的冰博客，嗯，如果你也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啊，嗯，就是觉得哎，好像一瞬间，比方说2020年下半年是吧，到今年年初， 嗯， 哎，一瞬间你周围的咖啡馆都出了冰博客这个系列啊，号称冰博客自由，然后呢，哎，现在又少了，嗯， 嗯， 以及你今年喝了什么奇奇怪怪的这种咖啡饮料啊，其他的茶饮啊， 还有一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因为选择更多了？所以也不用冰博客， 就奇怪的东西更多了。 对，真的是太多了。 那也是说到一个， 接受无力，真的 也说到一个更替的周期问题嘛， 对 吧？对，大家对于一个新鲜的东西，可能确实有它热捧的一个阶段，然后也会有热度退去的那个阶段，一定会有。 而且今年夏天已经拼到，可能我觉得配方上或者是原材料上没什么可拼的，开始拼外包装。 有、嗯，就是那个黄皮那个系列嘛。 没有，你看我发了好几张图， 嗯， 其实一二四六都是包装，就是它其实可能很简单的饮料，然后换了个包装， 然后内容也跟往年我们喝的没什么区别吧， 其实没太大区别，对，包括那个什么厚乳呱呱那个，其实也没有太大区别嘛， 嗯， 就习惯牛奶嘛，对，冰博客习惯牛奶。 够了，好，大家来看图吧，一二四六，都可以看看这个包装是不是会吸引你，然后呢你一看这个包装你就知道里边是什么内容的话，你还会买吗？各位同学， 我觉得会，就是拿着拍照嘛。就今天你有没有发现朋友圈里有好多那种举着一瓶饮料拍照？ 微博来告诉我吧，你朋友圈有没有， 你可以秀一下你们拍的照片好不好？ 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我们置顶微博是进群第二条，刚才我们说了像什么西瓜冰博客，西瓜咖啡，西瓜牛奶冰博，反正就是这些还挺可爱的图片啊，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图，然后呢点开评论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今天跟 Coffe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聊一聊咖啡为了在这个夏天可以出圈到底有多拼，整个市场都拼了起来， 真的。 烟酒不沾也不吃肉，还好有咖啡下午茶，嗯，好，嗯，生活习惯很好啊， 来杯茅台咖啡。 哎，对。然后呢世界杯说他们拼他们的，我就喝我的手冲，很好， 你看多么纯粹的人， 哎， 真是老粉。 最多呢应时的加一点水果，应季的水果， 这是会喝的，真的，嗯， 但是他这个指的加应季的水果应该就是说我自己做个小果盘的意思， 没有， 对吧， 在咖啡里加鲜水果。 哦， 其实之前好像有一次我讲冰酿的时候讲过吧，就是你在萃它的时候加一点水果，加苹果加橙子啊，最近还有我还试了加菠萝和桃，嗯， 那他在做手冲的时候这个水果是直接在杯子里？ 没有，你冲完了加果汁也行，或者说是你不想让它味道那么重的话，你就在比如说它闷蒸的时候加一点水果，就比如像菠萝那种味道太重的就可以闷蒸的时候加，嗯，然后一起冲出来就好了。 嗯 很好喝，你们可以试一试，真的，尤其冰凉，哇，太好喝了。 再讲一遍吧，冰凉的做法忘了。 没有没有，冰凉太难了，我觉得大家冷萃就好，就把水果和咖啡泡一起，泡个七八个小时放在冰箱里， 嗯， 然后拿出来喝就可以了，嗯，就是果味咖啡。真的真的超好喝， 听起来是我们先装好了一杯水，然后呢放了一个随身包 三步吧， 然后再放贴点水果放进去，再把它放进冰箱，明早拿出来， 嗯， 就是这冷萃， 对，多么难啊， 水果咖啡。哦，太行行行， 好专业。 嗯，小熊说品一杯咖啡想快乐生活，嗯，对，嗯，希望你们也可以想一些纯粹的快乐生活，好不好？今天我们虽然带着一点点调侃啊，半吐槽呀， 对，我真的要吐一下的。 好，那你来吧。 对，就是 你这不吐不快了吧，你已经， 对，就是你不知道，真的已经都不知道自己在喝什么了， 嗯，比方说黄皮鲜露是个什么东西？ 对，你喝过之前那个油柑吗？ 我不敢先。我朋友圈里面大家发那个什么油柑那个饮品啊，永远都是。我不知道这么难喝为什么要收钱，然后还有就是喝完了以后就是各种吐呀 就觉得它减肥健康，然后什么什么脱脂什么， 它其实是一种水果， 健康水果。对啊，对啊，就那么难喝为什么要喝。 然后这个什么黄皮鲜露呢， 黄皮我还没试过这个饮品啊，我真的是特别巧就真的这个网红风真的很奇怪。我前几天刚收到海南朋友给我寄的黄皮， 嗯， 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水果， 嗯， 然后跟我说最近特别流行的水果，然后就吃了一下，就是那种酸酸甜甜，有一点肉但是又不是很多的那种小带皮的小浆果， 嗯 啊，然后味道还可以吧，但是就你把它当水果吃，我觉得就还挺奇怪的，就是没什么味儿，就是。好像不像比如说我们提到西瓜桃子它就是水果该有的样子， 嗯，但 这个、就是、但 你就单吃了黄皮这个水果以后， 对，它不难吃但是也没什么可吃的，就这个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果子。 对，然后就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这个黄皮什么什么什么，对吧，饮品，然后满大街都是，然后突然间一夜爆红。然后还有就之前那个咖啡青年节刚刚结束的那个， 嗯， 还居然有人用黄皮做咖啡。 嗯，你看，嗯，我们评论区也有人最近关注了，比较关注这个黄皮果。 嗯， 我觉得，嗯，我个人的理解啊，因为我没有你们那么潮，我暂时还没有关注到，也没人给我寄。 就 我的理解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某音上面突然出了一首老歌。 嗯嗯 啊，就其实原来他在他那个年代都很小众的一首歌， 嗯，对， 然后截了中间最容易记或者是最好重复的一句歌词，然后上了某音之后呢，夸这首歌突然就被大家关注到了，就翻出来就火了。我觉得黄皮果是不是也有这种， 不知道， 其实人家海南或者是什么可能也不常吃，就是 对，好像 偶尔吃一吃， 就因为他的之前的这个认知度太低了，我觉得可能大家应该都没太听说过吧，可能就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就一下就出来了。 而且就像你说的，你已经品尝过它本身果子的味道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好了，它也没有什么， 对，没有说特别说哦好好吃啊，这个为什么之前没有被发现。 嗯， 但就是可能因为它太过平淡，所以其实可有可无，突然间就网红了。 而且网红单品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说像那歌儿一样， 嗯， 就是它越小众， 对对对对， 对吧？它曾经越小众， 物以稀为贵， 我把它翻起来，哎，越显得把它翻出来的这一小波人很有品味，然后 越没有人知道，可能越神秘。 哎，他就会说：“你看，我们，比方说海南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们原来就一直吃啊，怎么了？你们都没有吃过吗？ 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没有经常吃， 因为并不好吃。你不要再强调这个不好吃的事儿。 对，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噱头吧。就像刚才你说的，就可能商家为了引领某一种潮流。”可能他比如说他出西瓜饮料出桃子饮料，可能都太小众了， 嗯， 不是就太大众化了， 嗯， 就可能大家觉得啊反正都是桃子也没什么特别，那你出一个黄皮可能大家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就会去尝，就像油柑是一样的嘛， 嗯， 就大家从来也没有吃过那个东西，然后突然间出来了，哎，去尝一尝吧。难吃也收拾上税， 这个跟去小岛上卖鞋子是一个道理， 对对对， 好吗？那儿的人都不穿鞋，是也有很有可能是他不需要。 对， 油柑这个东西大家从来都不尝试，有可能他真的不适合吃，好吗？ 好吧， 嗯，不要为了做一件事情， 嗯，对。然后真的就是咖啡界也是一样，就是为了迎合可能太过多元化的这个茶饮市场，然后就开始把自己弄的就你也不知道在喝什么，真的。 嗯啊，所以这个宝石，哎，是应该是基石荔枝宝石黄皮，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很饿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吃荔枝，然后吃饱了 没有？但是我 啊，说因为当然了，这是搜索引擎告诉我的，未必对啊，就是因为我也就是。西姑姑留了这句话以后，我也很好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黄皮可能它这个水果本身对你肚子有点撑啊、胀气呀，啊，它可以缓解这个作用。 哦， 哎，就你吃下去以后是这个感觉，所以呢，天气炎热的时候就比较适合吃这个水果。 但是我还特意看了说，比如说脾胃寒凉的人就不太适宜吃这种。 对啊，因为绝大多数的水果都是凉性的。 对， 只有极少数的水果是热，就是中或偏热性的。 我觉得所以它是不是可能有一定的药用的功效，所以 所以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们来对， 大家 试一 试吧。 也有这个搜索引擎上面也有医生啊，就是中医或者是这个西医提出来说，积食利之保寿黄皮，它还是那个作用，就是可能促进消化呀，然后帮助你缓解这个胀气啊，它会有一点点这方面的作用啊。南方的朋友吃的会多一些， 所以我不知道在商家打这个黄皮饮品的时候，是不是又有瘦身减肥 啊？有可能，对。就是之前大家没有关注到，确实就像你说的，它没有那么好吃， 对 不对？它不像荔枝啊，你说饿的时候很适合吃， 对，就很好吃啊， 甜甜的。如果它更多的是帮助我们，缓解身体上的一些不适的话，那它也不太适合你老吃了。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 但这个所谓的黄皮鲜露，它算茶饮系列吗？ 对，应该是那种调制的，就跟油柑其实是一样的嘛。一个品牌出的。 好吧。冰素我同学说，虽然你的评论沉底了，但是我还是特地去看了一下。他说图一和图三觉得好好看。是很好看， 可爱是吧？ 厚乳呱呱球，其实就是西瓜牛奶是吧？ 对。 然后做了一个很好看的瓶子，再加上那西瓜牛奶因为是粉色的。 对， 所以它如果用跟透明的球状的这个容器来装的话， 还是拿在手里拍照嘛，对吧？ 然后图三呢也确实很可爱啊，因为它那个甜品做成了一个香皂的形状。 现在好像特别流行这种，做成各种形状的 甜品。 对， 这也算是甜品界、茶饮界的一个， 也是拼了。 为了吸引你们的目光，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杀出一条血路。 好了，你们还看到了哪些在今年的夏天啊，饮品市场上面，不管是咖啡系列、茶饮系列，你觉得像刚才我们说的黄皮鲜露一样，值得出来我们探讨一下它也好，吐槽一下它也好，欢迎大家回图给我们，评论区可以发图，也可以用文字描述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第二条，你看第一张图就是那个粉色的呱呱球的那一条，点开那一条的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黄守一线同学一开始就想问问那个茅台咖啡贵吗？ 说实话，我们俩刚才在开场之前讨论了这个事儿，就是有没有这个必要。 对啊，这虽然说曾经的老哥告诉我们美酒加咖啡应该还是不错的，要再来一杯，但是这个美酒如果只是单纯的想要一点酒精的味道在里面，没有必要用到很高端的酒吧，或者很贵的酒。 也没有啊，就像爱尔兰咖啡他加威士忌，应该也是很高级的威士忌那种才会有香气嘛。就是你加酒是没问题的。哎呀，就又说到 Miko 姐非得要把她的茅台放在 C 位。 就是她心里的爱。 对，应该她尝过，因为我真的没尝过这个，就我很少会开车嘛，就很少会白天的时候喝这种带酒精的饮料。我觉得应该可能类似就是爱尔兰咖啡的那种口感。然后入口有一种比较浓烈的那种怎么讲，冲上来的那种香气，应该口腔里面。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冰酿的时候，我之前讲过它有那种酒精发酵的程度，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像喝 whisky 一样的味道。所以应该是味道是不会差的。 我觉得美酒加咖啡这件事情本身， 对， 是吧，已经通过了写词人， 对对对， 作曲人的一个认可的话，大概率它是不难喝的。 对，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有没有那个必要一定要， 还是讲就纯粹一点呗，喝酒就喝酒，喝咖啡就喝咖啡， 你一定要调和它的味道，我觉得也没什么，对吧？ 就别拿这么贵的调呗。 对对对，但是不是一定要去追求这个价格上的一个，就像我之前看那个综艺，你知道吗？就是吴京吐槽谢楠用茅台做了醉蟹，他说：“你只是把它喝醉，有必要要喝这么高级的酒吗？” 真是够了。 但这个 异曲同工吧，可能拿这个酒做醉蟹和拿这个酒做咖啡真的是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它这么好的酒，就是纯度这么高，然后香气这么好的酒，你就单喝吧，你品品它的味儿不好吗？ 啊，对，就没有必要拿咖啡的香再去中和它。 对啊，为什么要这样呢？ 嗯，恰恰是有一些没有那么味道那么好的酒，你可能希望咖啡去中和它的时候，哎，说不定中和出来的味道更好。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茅台入口还是挺好喝的。我觉得像比如说像爱尔兰咖啡，它加威士忌加到咖啡里，是因为真的威士忌不是一般人都能接受得了的，它那个浓烈程度，包括那个刺激程度，可能很多人是喝不了，单纯喝那个酒是受不了的。 嗯 嗯，而且它也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冬天非常冷，你想要快速的让自己暖和起来的时候才会喝，就它也是一些特定的场合。嗯，所以我觉得日常饮品真的算了吧。 嗯，觉得它也是没有 天物感觉，真的 对，没有那么的适合在日常来饮用，它还是噱头大于它的本质的内容。 嗯，对， 啊，好。 你们其他的关注了我们这些图里面的哪一个饮品的系列，还有就是我说的，我很想知道大家今年都关注到了什么。比方说我们说黄皮果的时候，对吧，就有朋友说，哎，我今年居然关注到了它，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赶紧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和月川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第二条微博，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这个一直以为美酒加咖啡的美酒是红酒， 不是，不是 whisky。烈酒 可能是因为唱歌的人很甜，让你误以为是红酒。好了，微博啊，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可以找到我们。好， 说说咖啡吧。说了一期好像跟咖啡都没什么关系。 说回到咖啡。 就是其实图三图九和图七三七九，对，它是咖啡。但就是我说的那种已经被调到不知道是什么的咖啡。对， 我觉得图七我还勉强能看到，因为它溢出来的那个部分你觉得它是有一点咖啡颜色的。 对， 图九也能看出来，图九是加了八角是吗？ 大 料， 它加了芝麻酱。你看它的名字叫京城烟火，然后就是 那个八角旁边那个其实并不是咖啡颜色的那个沫，而是芝麻酱。 芝麻酱它是应该是那种花生酱啊什么那种东西调到咖啡里面， 充当奶盖的作用吗？ 就反正他还是加了奶，然后就是他还是加了芝麻酱，就你能想象那个口感吗？ 我不想想 象。 你再喝 一 杯液体的芝麻酱，然后略有一点点咖啡的感觉，但是你已经不确定它到底是八角、桂皮还是咖啡还是什么的味道。 但是喝芝麻酱这事儿不好吧？我没觉得对身体特别好， 长肉。在这一点上就不太好。 京城烟火，好， 对，就很有创意，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咖啡这件事儿，可能也对不起芝麻酱吧。 对呀，芝麻酱并不想在这个地方。 对，芝麻酱也对。然后图七是它叫提拉米苏的汤。对，它就是咖啡然后加巧克力。它是巧克力粉末，应该是就是提拉米苏的那种巧克力粉末。然后里面有那种很厚重口感的奶油， 就是现在溢出来这个部分它里面还有一层奶油。 对，不是，它是整个，它就是提拉米苏的汤，就跟那个芝麻酱汤是一样。是不是说的大家都觉得 就是 这在说什么。 好，液体提拉米苏。 对， 然后加了一点儿，这个上面是算什么呢？草莓干。 对，它加了一点干果，就是整个配起来就是还是挺美的嘛，就是美是很 美 但是 很美啊，但是 对你喝还是挺腻的。就 这太长胖了吧。而且它就这两款到目前为止它到底跟咖啡有什么关系？它除了加了点 咖啡的呀。对呀，啊，就我只能说真的创意无穷，而且真的摆盘也很美，但是 就真的咖啡，所以我就特别困惑嘛，就为什么要把咖啡做成这样。 对呀，啊，有谁想在喝咖啡的时候一定要喝点芝麻酱进去？ 对，就 喝八角桂皮， 可能会有人觉得哎，还挺奇特的，想尝试一下。 那也不会复购啊。 对啊，就是啊，就也因为它真的不够好喝。 对，就是也很难喝。看起来就然后你一听你就觉得是黑暗料理，然后这个时候你还要去喝它。 如果只是单纯的一次去满足你这个好奇心的话，可能你会去尝试，但我个人觉得你越是这样，因为中国的这个受众的面儿它很大， 对， 你今天一个人尝试，两个人尝试，三个人尝试，商家就会误以为这个东西居然是受欢迎的，其实消费者 还是人口红利， 对，你消费者给了商家一个错误的讯息，就是这个芝麻酱咖啡会受欢迎，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我觉得啊是一个误区，或者说是一个怪圈，就是大家都在不断的研发新品，然后为了适应，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受众的这种喜好度会不断的改变，然后就一直在研发新品，然后其实已经忽略了咖啡本身的，就像我还挺欣慰我们有铁粉就一直在喝手冲，就现在真的手冲那个风潮好像已经也过去了，就大家都是奔着那些网红款去的， 就一定要多喝几个很新鲜的，好像才显得我还在喝咖啡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咖啡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那种纯粹的味道，或者说你去手冲的那种体验，然后它不同的豆子，然后不同的烘焙师，不同的手冲师给你冲出来的不同的味道，就那种体验感层次感其实已经没有了，对，就是喝一口芝麻酱就 好，不要再说我们那个芝麻酱。有人问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液体提拉米苏，粉色的这个果果是无花果吗？ 对， 我觉得是吧。 无花果干，最近也很流行无花果干这个东西。 因为无花果本身我觉得也不好吃啊。 对，但传说很有营养，而且对，反正颜值又高 啊。它其实也是，你看旁边的那个其他的莓果，对吧？它做出来除了摆盘的一个效果之外呢，也可以方便你在清爽一下吧， 解解腻， 清爽一下，因为莓果类还比较清爽，不容易啊。 对，对，其实莓果。 但图三啊，说到图三，刚才你也点名了嘛。图三真的是放眼望去，菊次郎的夏天和梅梅细雨，我实在没觉得它有什么。 没有，它其实我就要说到梅果。其实梅果跟咖啡还是配的，就是它这个梅梅细雨就是话梅加了咖啡。就是你可以，我说在冷泡的时候你可以加话梅，你可以尝试一下，还不错，确实还不错。因为本身咖啡也是莓果嘛，我们讲它也是 berry 嘛，所以它其实天然就会带这种比如乌梅或者话梅的这种味道啊，有一些有杏味儿啊，之前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嘛，就是单品豆里面它会有这种味道，包括草莓，它是有的，然后你加重了这一部分的味道，只要别太抢咖啡本身的味道，其实就是好的。 那这个原理或者是方法延续的一个规律应该是咖啡它自己本身自带的味 道，对对对，你可以加重某一种果香或者花香，可以去尝试，因为有我知道有拿玫瑰花或者茉莉花泡咖啡的，对，但是有很多店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有点本末倒置了，就是他们会把茉莉花或者茶的味道做很重，然后你在喝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这是咖啡吗，就是你其实已经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就是介于茶咖啡和茉莉花之间，但其实你稍微加一点，就是如果点缀它的话其实是好喝的。 咖啡豆本身它就应该是有一些花香果香，就各个单品不同啊，它的这个层次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你如果只是加重了这个方向的那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如果你非要弄成芝麻酱， 对， 它本身不含有这个味道啊，你是强融， 对，或者说它本身苦苦的那种口感，就我说嘛，先入到口里面有苦有酸，然后是回甘，就那个其实才是咖啡的我觉得精髓吧，你要喝不就是喝的那个口感嘛，但是你如果放很多那种很甜的果汁儿，然后把它变得就入口就很甜，就那你还喝它干嘛，你喝果汁不好吗， 这个也说到了咖啡现在流行趋势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为什么不能够让用户就好好的喝咖啡， 对，就不能嘛，我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就是大家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就包括我们去参加比赛或者说青年节，他们也是在推崇各种特调或者创意饮品，就为什么突然间变成这样了，就几年下来，之前几年还大家在做手冲，在做单品豆，在做自烘焙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就不知道大家都在干什么了，就咖啡从业者们就跑偏了， 这个是用户的一个需求嘛，或者是像刚才我们开始之前讨论的就是 也有可能是用户本身喝咖啡的这个诉求就没有那么单纯，所以他就很容易被这些边边角角所吸引。 对对对，可能我们还是说怎么讲呢，对咖啡的认识它可能没有那么纯粹， 嗯， 就可能觉得咖啡跟其他的饮料比如茶饮啊或者说是果饮啊是一样的，它对于大家来讲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饮料。 嗯， 它并不是比如说我们说茶，茶就是茶，对吧，就是我们很明确的概念可能就是文化里面带的，就是大家说茶那就是茶，那你说比如说什么饮料，那可能这里边有奶茶有果茶有咖啡， 嗯， 是这样归类的。对， 哦， 是吧， 哦，真的好像是。就说到茶，比方下周二可能我们也要聊茶，那我们就会很认真的说，嗯，哎，绿茶， 对对对对对， 乌龙，红茶， 对对， 怎么怎么怎么着，哦，我们去聊它具体的分类，但我们绝对不会去跟大家聊一个 对 茶饮料。 是大家一说茶觉得茶艺师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事情， 嗯， 然后说到 咖啡师也还可以啊， 没有啊，咖啡师好像就是给你， 不是你们别做那芝麻酱给我们喝，我们其实也还好。 对，就咖啡师跟调奶茶没太大区别，好像大家认识里面， 嗯， 就没有那么深的文化底蕴，其实还是， 嗯， 这也没办法嘛，很无奈，但是市场可能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它本来也是个舶来品嘛，就是 对。 嗯，中国人他原来不喝这个东西，也没有这个习惯，说我一定要 对 每天要喝一杯， 真是根深蒂固的。你想茶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下来的， 嗯， 对， 嗯，这个喜爱喝，包括我知道他怎么喝，他怎么好喝， 对，是，嗯，不知道，反正就大家，你没发现吗？就是大家越喝茶，说茶一定要纯粹的茶。 嗯嗯 嗯，红茶、绿茶、白茶怎么煮什么的，嗯，一定要说的很纯粹。但是咖啡就一定要各种调， 也是哦。就我们抛开奶茶，因为它是饮料嘛， 对 吧？对，如果你真的只喝茶叶， 嗯 嗯，越进阶，大家越觉得说哇，我要把它喝明白。 对， 对， 对， 对， 对， 我希望有一天我喝到，我可以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嗯， 我喝的是个什么茶？ 对对对， 它来自于哪里？是哪儿种的？嗯，它有什么样的要求天气？ 什么季节？然后怎么采摘的？怎么烘焙的？然后用什么冲煮方法啊？对。 嗯，但真的说到咖啡好像就没有那么 对，没有这种精神追求可能。 那 太物质了， 作为从业者你是要呼吁一下大家， 哎呀，就是 正确单一纯粹的认知一下咖啡本身。 我其实现在也很茫然，我也不知道，大家告诉我吧。我真的觉得就是市场就是这样，你也要适应，对吧？而且市场存在一定是必然的嘛，它一定有道理，但是这个存在其实让我还挺无奈的。 嗯，就是你，因为你也在我们讲过很多次嘛，包括， 嗯， 某中医品牌出的那个， 对对对， 后来在你的推荐下，我也去尝试了啊，事实证明也并不好喝， 很神奇 啊，对，就味道很神奇，包括它那个可能是百合拿铁还是什么， 对对 对， 对， 是吧？就特别齁， 对， 特别甜， 对， 我心里想，中医倡导的难道不是就比较平和，这个味道比较平和，怎么会这么腻这么甜？ 对 啊，我觉得它既没有特别顺应，中国人这个中医的这条脉络，也没有很顺应咖啡这条脉络， 嗯， 就不知道， 就 一柔和了之后就奇怪了。 对，又把咖啡变得很难喝，然后你又说不出来它到底所谓健康还是怎么样，就嗯，不知道。 嗯，好了，对，我们的吐槽的根本啊，在于今年呢，确实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咖啡的特饮，茶类的特饮，在这儿，如果大家喝茶能够追求我要喝一个纯粹的茶的味道，啊，其实喝咖啡呢，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咖啡，包括在家里面怎么做，怎么去鉴别好的咖啡，好的咖啡豆，嗯，那要不然我们也追求的纯粹一点，喝咖啡的理由也稍微纯粹一点，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时尚或者怎么样，是单纯的我自己喜欢，或者我喝了觉得很舒服， 嗯，对， 这个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哎，我觉得可能有点难度。嗯，那我们的铁粉要不要坚持一下吧？ 有难度的事就交给我们节目持之以恒，以及我们铁粉的持之以恒去完成它。确实，这个影响啊，是你自己看能不能够很坚定自己的这个内心去影响别人。 嗯， 不然的话，你就会被别人影响，是吧？就是这两方博弈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纯粹的喝咖啡之后，也慢慢的去影响你身边的人，说，哎呀，那咖啡不是应该喝出咖啡本身的味道吗？干嘛要？ 嗯， 有芝麻酱的，有百合的，有这个中药材，有发酵的，就不要这样了。好了，今天我们就和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聊到这儿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来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今天的傍晚大家可以来到我的微博点歌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明天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